会想去不快乐。明明是被辜负的人，怎么是被祝福的人？怎么会泪还不停下着？怎么会全都是你爱的？ 说到百变，无论是造型还是曲风，金耳朵的阿凡达妹妹当之无愧是这个舞台的佼佼者。梦幻的紫，俏皮的粉，大气的红，一期一变的头型造型不仅被金耳朵的阿凡达妹妹轻松 hold 住，高亢豪迈，细腻深情，甚至是异域风情的曲风，每一首都能被她完美演绎。首先来听到来自阿凡达妹妹的海阔天空。 发现真的是有旅程，没把汗流了，生命变得厚重，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。海阔天空再勇敢以后，要那执着将命运的锁打开。冷漠的人，谢谢你们曾经看清我，让我不低头，更精彩的不。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Hey, babe, I'm sorry, I can't hear you too well. You're gonna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to the phone, okay, babe?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海阔天空，沧桑又高亢，偏偏喜欢你，甜而不腻，又带有一丝少女情怀。贝加尔湖畔，空灵悠扬，仙气扑面，一样的月光，带着醇厚嗓音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作为一位早已无数荣誉加身的殿堂级全能歌者，谭晶出人意料地走进了电视综艺，他用无懈可击的唱功激起了无数涟漪，一起来听到《贝加尔湖畔》。 照亮整个夜晚，多少的遗憾，如云般游散。那变幻的脚步，让我们能牵上 这一生一世。 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多少年以后， 多少年以后， 往事随云走，那纷飞的冰雪仍留下那温柔。这一生一世， 这一生一世， 这世间太少，不过证明功过，冰雪的深情。 真相一些，这世界太傻，不敢想你能把明知的世界。就在某一天， 你忽然出现， 你清澈又神秘， 在贝加尔湖畔， 你清澈又神秘， 像贝加尔 湖 在蒙面唱将猜猜猜舞台上，从来都不乏实力唱将，也从来都不缺直抵人心的好声音。大王叫我来巡山品冠，少女战士黄绮珊，进击的女帝张碧晨，每个人用自己的声音和观众交流，用音乐讲述人生。戴上面具之后，标签淡化之后，不去考虑他是谁，只需要感受他直击人心的声音，一起来听到来自谭晶《苍狼大地》。

完美的脸颊被岁月谋杀，生活教会我虚假，梦想的高塔努力的攀爬被现实一触崩塌，想打个电话给曾经的他，问问他这些年正快乐吗，希望的烛光让孤独融化，何苦困在其中不肯自拔，心中已少了牵挂，痛还未愈合，爱已经结痂，何苦困在其中不肯自拔，心中已少了牵挂，痛还未愈合，爱已经结痂，何苦困在其中不肯自拔，想打个电话给曾经的他，问问他这些年正快乐吗，烛光让孤独融化，何苦困在其中不肯自拔。 这一次